在敬爱的金正恩元帅被推举为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五周年和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至今，中国抗日革命烈士张爱华同志家属30号向他送来了花篮。另外，在新年主体106年2017年至今，共和国英雄安东守家属郑一新同胞这天向敬爱的金正恩同志送来了花篮。